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的早安闹铃歌曲呢，我准备来点不同的东西啊。 哎呦，这是想家了吗，郭鹏？ 不是想家了，是因为我特别想在大草原上驰骋，同时骑着那一辆带着风轮子的自行车。 风轮子的自行车，我们有请腾格尔老师。 来，听到的是腾格尔老师带来的《桃花源》。 你真的吓到大家了。 怎么样，静宇，你觉得腾格尔老师这首歌一出来，是不是非常符合早安闹铃清醒歌曲这个特质？ 很多朋友真的是被惊醒啊，真的是惊醒的感觉。 Tony 他说 What， 我以为我调到了京剧频道啊。那么刚刚斌哥说，哎呦，鸡皮疙瘩起一身，立马就精神了。这谁选的歌啊，太提神了。 当然是草原雄鹰月月鸟选的。 草原雄鹰月月鸟小哥哥啊， 是 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腾格尔的桃花源。 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用这首歌曲来稍微清醒一下，然后好好的去迎接一下你的上班路啊。 当然今天早上呢，除了这首歌曲让大家清醒啊，出门之后感受到的这一缕清风呢，也是很快可以让你清醒起来的。感受到了气温的下降了吗，各位？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北风比较大，大部分时间是有五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那么大风蓝色预警也正在预警当中，所以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风防火的准备，而且行走在路上一定要避开广告牌这些高大的悬挂物，注意人身安全。 是的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呢7到8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很明显气温掉下来了，对吧？ 对，今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8度，已经突破20了。今天早上出门呢，感受到了这个阵风凉意嗖嗖啊，但是好消息是夜间的话，风力会逐渐减弱一些。 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人身安全了。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的情况。今天一上来呢，有一位是哪位朋友来的，上来说点的手都抽筋了。我说这个早晨为了大家拼一下这签到排行前十名，也真的够拼的哈。 来看看那十位成功的拼到了 top 10， top 1半世风烟， top 2薰衣草香， top 3观海听涛， top 4费劲哎老朋友， top 5午后时光。 是你今天的感觉变成 billboard 榜单了，都是 top 1 top 2的。 好，因为你刚刚桃花源放完了之后，我现在立马觉得我得洋气一点，搬回一城， 把土味压住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六到第十名啊，他这个 number 6是这个七秒的记忆， number 7麦兜 and 布兜， number 8是兵哥， number 9 number 9是你与氧气共存亡， number 10梦幻猫妮卡。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大家都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在上班路上依然是有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互动话题在等着各位。大家还记得20-30年前西单什么样吗？应该会记得电报大楼吧，还有像百花市场、香妃烤鸡，那个婚礼节就是结婚用的那个礼品的那个商店， 婚礼大楼了，就算是。 对对对对对， 包括民族大世界。哎，我跟你说这些真的我妈妈还有印象，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呢每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基本上都要去西单这一带去逛一逛哈。 是，那么在西单商业区呢举办了一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展览，在这一期展览上哈，大家都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熟悉的东西。展览是展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绘制的西单商业网点分布图，就让去参观的人好像一下子穿越回了过去一样， 很穿越。但是呢图中标注的上百个商业网点90%以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取之的呢是比如说汉光百货了、大悦城和老佛爷等众所周知的西单的最近的商业区的新地标哈。 大家现在对于这三个新地标可能都熟悉一些了，但像你去看展览的话，这个商业网点上90%现在都不在了，其实还可以再找找剩下的10%还在哪里啊。那这次展览是呢是在西单商场5层的西单商业博物馆举办的，那么是西城区档案局多个部门联合搜集了上100张图片，还有一些珍贵的文件资料，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西单商业发展的变迁。其实通过这一条消息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啊，就是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之内，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确实变化很大，不光是你周围的人和事物，包括呢你熟悉当中的那些小的时候曾经有的一些东西，包括甚至连商场都已经换了一批面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说到的是，那些你小的时候有印象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是什么啊。 对，比如说就可以是一个商场啊，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小的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包括看的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小的时候你有印象但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一起坐着时光机今天穿梭回过去来怀旧一把。 当然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在后面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一会儿还是会有票来送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Mayday 五月天为你送出的时光机，去感受一下小的时候那些美好但是现在呢可能已经消失了的一些美好了哈。 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最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中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 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公子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 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九月八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配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Morning，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郭鹏。 早上好，皮静瑜。 好，刚才呢，我们今天说到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小的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听到了刚才 Mayday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时光机过去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消失了很多哈。嗯。 冯玉文跟我们说，说回忆啊，我第一时段想到的就是肯定会放五月天的《时光机》，没错，我们就送了这首歌曲给你。 是。 但是也别忘了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些你小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提到这个话题啊，我们的后台暂时爆了一段时间。 嗯， 像小陈子跟我们说，小时候吃的这个小浣熊干脆面，说现在还有，从没涨过价。但是我说的是以前的，因为里面会送那个水浒卡片。小学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吃干脆面，一起攒卡片，感觉就是已经剥离了干脆面本身，我们就是为了攒卡片。 是啊，现在还在攒。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特别厉害的一点呢，是他不光能说，他立刻呢就能给你提供食物哈。小陈子呢发送过来两张照片，一张呢是小浣熊的现在干脆面，第二张呢就是里面所攒的这种卡片。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被我弟集攒卡片的那种恐怖，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 抢吗？ 他有一百 本子， 一百单八将的那个本。 对，他其实会给你一个本子，比如说你连着买个五连包什么，他还给你一个集卡本， 是， 然后你需要把这个卡每一个找到了之后贴在相应的位置、啊。 而且你知道他们很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人的卡片呢，就会特别特别多，可能有一百包当中有80包都是他的卡，但有些人的卡从来没有吃到过哈。 对， 所以他们就会互相交换哈。 就饥饿营销嘛，因为你要需要大家互通有无，换一下自己手里没有的卡，所以呢，同学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这么亲密起来了。 是的。再来看一下 Chonet 说，消失了的小时候呢，我觉得消失的是那些童年大院里一起玩耍的伙伴呢，或者是阿姨小伙伴那种感情是非常非常真挚的，但现在呢，楼上楼下对门10年了，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哎，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也比较特殊，我们家住的是家属院，所以楼上楼下其实都是我爸妈的同事， 对， 我们特别熟悉。然后也是因为爸妈同事的家里的小朋友，我们就在院子里面自己玩。但现在真的就我在我那个小区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的连我对门住的是谁我都不知道。 而且你会知道，你会记得你小的时候经常会对门来送饺子。 哎，对对对， 是吧？现在 我们家包饺子了，我们家卤牛肉了。 特别好，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好的哈。 凌霄跟我们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录音机。 嗯， 记得小的时候啊，妈妈去加班，我爸在家哄我，用的就是录音机录我说的儿歌和唱的歌。 嗯， 我以为爸爸会拿录音机录下妈妈的声音，这就是爸，我妈呢？妈，你去哪儿了？爸，我妈呢？ 跟爸每次只说这一句话，那爸还录这句话干嘛，对吧？当然我刚才以为他要说到的是收音机，但是我后来想到，最近其实复古牌的这种收音机有回潮的感觉啊。 嗯，很多朋友也有买啊，但是像很多的电子产品，比如说 SYF 说小时候玩过的电子宠物机，大家还记得吗？ 嗯， 小小的人手一个，黑白像素的，你需要定时给自己的小狗洗澡、喂药、喂水、喂饭，它还挺难养的。 电子宠物当时真的超级风靡，但是我记得我旁边很多人在养小鸡。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宠物，他们甚至就是真的跟真宠物是差不多的，定时定点的，而且还有感情，你知道吧？走丢自己，跟咱们俩前两天说那个挖儿子差不多啊。 是定期出去旅行了，你怎么不要你的老母亲了？各位可以把自己小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在清晨复古一把，一起来回忆一下。 嗯，当然呢，大家除了能够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以外呢，继续把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要加上，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是这次呢悦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的第12场活动的相关的门票哈。9月15号晚间呢，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一次呢演出的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啊。 那么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叫做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那么相信大家也一定可以度过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夜晚。 嗯，好，那这一次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免费的获取分享会的门票。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Started with, was I with? I missed her. 到这首歌曲就觉得我超浪漫的感觉，就男生女生互相碰到一块打招呼的感觉啊！来听最后一句。一定要把粉色的泡泡要加在你这一段当中哈、 啊。要不要我给你加个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 静宇你够了啊。今天你哎我觉得今天好像你的这个发声状态还挺土味情话的。 就还挺适合唱歌是不是？ 是的是的。 你要给我铺什么梗、 啊、 我怎么嗅到了不太舒服的味道。 反正我觉得今天呢你这个嗅到的这个味道也是很正确的，一会儿会慢慢的我们来铺陈开来好不好。 哎，这是周四，大家还印象很深刻吗？我们周三的时候一般会给大家奉送一段小视频。 昨天呢是静瑜为大家送上的星球两个字，星空的星，地球的球。如果昨天没有听到节目呢，现在依然可以发送星球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 那么今天周四呢，当然月月鸟跟静瑜还要举办一下好久没有进行了的 battle 大战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 我们俩这个 battle 呢，今天准备呢放送一段特殊的歌曲，不过呢这段我们还是稍微按捺一下，因为到第二段以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哈。今天呢说到的话题是那些你小时候有印象但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我真的在设置这个话题之初没有想到大家会有这么多琳琅满目或者非常丰富的答案哈。 月七一一跟我们说，高中时代和音乐有关的就是去我们广播大楼的这个一层买磁带，就以前那个音像店，我印象当中就是前一段时间才刚刚被拆。 嗯， 就我来工作的时候他还一直在，那个时候就是狂追后街男孩和张信哲，所以一出专辑就赶快去买。 是太厉害了哈。另外呢这个孙学峰呢说，小的时候呢会把家里的这个牙膏皮换掉，换成洋画糖球以及杂泡泥捏的大公鸡。哎，这还真的是现在已经有段时间的这种感觉了哈。 对，他还提到了很多就大家觉得哎小的时候还挺常见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比如说麦乳精。有印象吗？ 这个太有印象了。哎，麦乳精你也吃过吗静宇？ 就是我有印象，我不确定我没有吃过，但我小时候吃过一个东西叫鱼肝油，你有印象吗？ 鱼肝油我也有印象，咱俩是一代人吧？ 谁跟你是一代人？ 终于证明了咱俩是一代人。 那我看过我妈妈吃过。 所以呢刚才那个依依妈蕾蕾，就我觉得她算是说出一句真相的话，她说哎看来互动都是八零后哈。 那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啊。 对，就比如说像刚刚有九零后回答的啊，他说你与氧气共存亡，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有的 MP3 后来又有了 MP4， 哇更新换代啊，现在就是哪个小伙伴有大家都非常的羡慕。 是， 但现在天天听呢都被手机替代了，所以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雪莲这一条我非常喜欢，他说老式的爆米花很少见到了，就那个还要摇摇摇就咣一声那个东西啊，现在几乎没有看到了。 还有 whoever 跟我们提到说，小时候吃的真心瓜子儿不是为了吃，就是为了那个中奖，因为瓜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小卡片，你把它刮开之后会有再来一袋儿。 太厉害了。所以呢把大家的这个东西一汇总，就铺陈了一个我们小时候童年的那种整个的氛围和场景的感觉，对不对啊？ 也是想问问大家，你小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大家可以大开脑洞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还是有悦享四季的门票要送给各位的。 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最近如果你去英国旅行的话，除了游览知名的景点，如果你用金属探测去探寻一下地下的宝藏的话，不妨去参加一下新兴兴起的探宝游啊。 这个金属探测假期旅游公司推出的这个旅游项目呢，大概就是在苏格兰还有威尔士交界的地带展开了，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青铜时代人们的活动场所，还有罗马军团的战场。所以差不多每个游客交纳人民币13000吧，就可以参加为期12天的休闲探宝游活动。 真不便宜啊。 对，而且给大家提供私人向导，包括在10天当中最佳地段探宝挖掘的这个活动。 那如果客人需要的话呢，旅游公司还可以提供挖掘铲和金属探测器。哇，这个还挺厉害的。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看看这个游客的战利品有多少，包括38枚中世纪的钱币以及青铜时代的工具，我觉得算是一举两得，还算包括抢救性的挖掘了一些东西出来，对不对？ 对，而且也是把它跟这个旅行结合在了一起啊。那都众多的比较喜欢探宝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探宝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 想等何时一天度日如年，穿戴整齐迎接赴你的约，我不拒绝，是这么热烈。很在爱爱每个眼神都只是留言的瞬间，你和我面对面，

紧你的手，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化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淡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金玉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闷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静瑜又为大家端出了诚意满满的早餐，但是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呢都被今天后台特别特别厉害的留言所震惊了哈。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小的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东西，那么像刚刚这首歌当中唱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那应该就是小时候的我吧。 是 翻出了小时候我的那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啊，真的看到了大家很多珍贵的照片，包括自己收藏的一些东西啊，我就特别惊讶，你们这些东西怎么就在手机里呢？ 而且 就随时保存着， 而且关键是留的特别好。准备微笑的海燕呢，给我们直接发来了图，先发来了四个勺子，然后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大概就想到，哦，这不是小时候在吃那个 酸 梅粉的那勺子？ 对，就是挖酸梅粉的那种小小的勺子，每一袋酸梅粉它会给你配一个，它差不多得攒了得有个四十多个吧，对，四十多个吧， 太狠了， 就不同风格、不同题材。 对，Foda 呢也没说什么话，然后呢直接说，记忆当中怎么能少了黎蕾、韩梅梅？ 对，给我们拍来了一张图片啊，是这样的 ，Hello, what's your name? Listen one, look, listen and say。然后紧接着就大家非常熟悉的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My name is 高慧 ，What's your name? 李蕾。对，然后这是第一页嘛，对不对？而且这张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标注和图标，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一个记忆了哈。 嗯 啊，这个。 红色部队呢说，媳妇儿在医院待产，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好久没听了，但是听见你们俩今天聊天这种声音，一下放松了很多。哎，我也希望把这种感觉来带给你们哈。 主要还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啊，就是自己小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一些东西。 嗯， 白云的黑跟我们说，哎，你们有印象吗？就是以前最早的那个面的，黄色的面包出租车。小的时候啊，我从我爷爷家回自己家，我爷爷总是塞给我20块钱，让我跟我爸妈打车回去。哎呀，提到这个话题，突然间有点想爷爷。 是。他刚才刚说完以后呢，就是同时啊 ，Luke 就说：“哎，你还记得第一版大规模的出租车吗？通体黄色，大发坐过吗？” 大发呵呵真的有点印象啊。 是 大发，各位了解一下啊。 嗯。 还有于伟提到说，录像带，就结婚的时候用的那种录像带啊，是那种摄影机，没有剪辑，没有配乐，纯录像的那种。 嗯。 一直放着没有导出。 对。 现在都没有录像机了。 没错。 结婚时候的影像都不能播放了。 是张小熊呢，直接也说了另外一个 BP 机，就是留言回电那个，就是后来还出了一些中文的或者包括呢有汉字的 BP 机，但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数字哈。 嗯，大家也可以把更多的你小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玩游戏啊，什么 GBA 还有 GB 游戏机。那么想象一下自己小的时候，一群玩游戏的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可爱的小胖子。 是，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有人说呢，生物钟的紊乱容易引起肥胖和代谢疾病。这话可能怎么感觉是跟我自己说的啊。 所以郭鹏，你看看接下来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对，睡得稍微早一点了哈。 这是美国的一项研究，它提示大家呢，最好把一天当中进食的时间控制在10小时以内，这样也是帮助大家在没有生物钟的情况下重建机体内部的平衡，来预防肥胖和代谢疾病，促进健康。 嗯， 那么很多人呢一天呢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差不多14到15个小时以后，睡前吃完个零食或者再吃个水果啊，才会宣告结束。 嗯， 但如果你把一天进食的时长控制在10小时之内，比如说早晨8点钟我吃的早餐，那么在晚上6点钟之前，我要把不是六点，那就是12个小时了，是吧？我这个脑子，4点钟之前，对。你把下午饭吃完的话，这就控制在10个小时以内了。 嗯， 其他的时间不吃东西，那么你苗条并且健康的几率就会增加。 谢谢静瑜啊，直接告诉了我呢怎么来苗条起来。但是我觉得呢，接下来我要用一个小胖子的歌曲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小胖子的一天。我们来听听来自于李玖哲《小胖子的一天》。 多开心的一天，给你充满阳光的笑脸。You know how we do. Yeah, yeah, 多幸运的一天，靠近我就。分你一点，一跳进车就有车位，对爸爸中2把烟，饮料搭配不加钱。这间房里头打瞌睡，坐地铁遇到妹妹，排行榜又高一点。Oh yeah， 吃午餐还好大哥没发现，总去公司消耗一些。Yeah.从早表慢慢跑校园好几天，一起期待看我的表现。Yeah, yeah, 多开心的一天，给你充满阳光的笑脸。 You know how we do. Yeah, yeah, 多幸运的一天，靠近我就分你一点。Yeah, yeah, yeah. V-Dub, Nick K.Asiatic. Here we go. 时常阿姨嘴巴后天，做我本人收一点，希望大哥有听见。餐厅老板深情难却，给我牛排多加倍，我多礼貌说谢谢。Oh yeah， 不吃午餐还好大哥没发现，总去公司消耗一些。 Yeah. 从早表慢慢跑校园好几天，一起期待看我的表现。Yeah, yeah, 多开心的一天，给你充满阳光的笑脸。Yeah, yeah, 多幸运的一天，靠近我就分你一点。Yeah, yeah, yeah, yeah. Beat up, Nick K, to the real big y'all.Here we go. Rockin' with the A, take the ICK. Followin' the wild, see these honeys walkin' by. Lookin' mighty cute as they wink high. So I asked them, they wanted to cheer for a while. Have a taste and smile, max out in style. Then after the club, their numbers up will die. Whenever y'all sweat is all said and done, better believe me, third, close number one. Yeah, yeah, 多开心的一天，给你充满阳光的笑脸。 Here we go, here we go. Yeah, yeah, 多幸运的一天，

太可怕了！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The Weeknd and Drop Pump 带来的这首 I Feel It Coming。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好长啊，因为迫不及待的要跟你赶快 PK 了呢，古鹏。 然后呢，这个静瑜呢跟我展开了一场友好的石头剪子布大战啊。最后呢，哎，很有意思啊，他竟然是绝杀了我哈。 是这样的，开始呢，我说我们俩一局定胜负吧，然后古鹏赢了，我说三局两胜，然后他又赢了，我说五局三胜，最后我成功的扳回了局面。 是 我们两个之所以要进行这场友好的石头剪刀布呢，是为了决定接下来这场 PK 大战，battle 大战的出场顺序非常关键哦。 是， 所以郭鹏， 今天我们俩呢准备各自代表一方，我就代表还是继续代表蓝队好了，你还是红队好不好？大家呢，但是呢，今天我们会现场来演绎一下，因为昨天我和静瑜展开了比较友好的一个讨论呢，会发现各自用各自的方言去演唱歌曲呢，其实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其实这也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那些你小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在我们班里啊，同学们之间互相聊天都是用家乡话。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你走到任何一个学校当中，从老师还是到学生，包括很多的同学回到家里来，他也会跟父母讲普通话。 对， 所以其实方言也算一个慢慢在消失的一个东西吧。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 PK 一下土味情歌。 对，所以呢，我现在要首先要宣布一下，虽然我是蓝队啊，但是其实我从小当到大呢，其实我没有用我们家乡话来说过话，但是我会听得懂家乡话人唱的一些东西。而我接下来呢，准备给大家来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在十多年前有一天在 KTV 当中，有一个人说，哎，我给大家拿方言唱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好吗？然后他就产生了如下的这一段， 就呼和浩特版本的《阴天》是吗？ 对，我真的准备唱了啊！大家千万不要让我的这种英文的这个英语达人的这种人设崩塌好吗？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觉得好听的话，赶快把对于月月鸟小哥哥的真实评价都发过来啊！我们来看看今天 battle 大战到底谁能赢。 好，蓝队，我准备开始了啊！我热身 一点，你还给我留点时间。 好的啊，我开始唱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大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不就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哎呀， 你得让我笑！ 你干嘛一定要让我这么唱啊？ 不行不行，你得让我笑一会儿。 好了好了，来，这是我的这一段啊，土味情歌。所以大家如果支持我的话呢，请发送蓝队到早安一秀的后花园当中好吗？ 我现在有点后悔，不应该让你先唱。 对呀、啊，我跟你说过的，这个好土的。 好，那接下来静宇请唱你的这个。 我要唱的这是一个非常深情的版本，嗯，然后你见我笑成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深情了，怎么办？ 好，你赶快唱两句，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是这样的。那么这是在最近的，也是他给了我启发啊，是在最近的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当中， 嗯， 突然有一个我的老乡登场，演唱了一版陕西话的遇见， 嗯， 那么相信大家已经从各种渠道当中也有听过这样的版本哈，那么我就来，哎呀，这怎么讲，抛砖引玉啊， 嗯， 我来简单的唱一小段吧。但我觉得他唱的还蛮好的，我希望不要唱出土的感觉。 别说这么多了，说这么多真实啊，赶快把你的土的土味的这个遇见来给大家演绎出来。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哎，我唱前面，你是不是分不太清楚是哪首歌？我直接唱副歌好了。 嗯，好。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哎，棒棒棒棒，来来， 哎，怎么样，我们这个还是比较深情的对吧？ 你这个比我那个还是好像会感觉文艺一点点，所以我 你能再把那个阴天给我唱一句？ 阴天，哎，不能再唱，不能再唱，不能再唱，太油腻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是张朝阳的版本。哎， 哎，好了，我被秒杀了，但是我应该可以秒杀月月鸟小哥哥吧？各位，请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这场白头大战你战谁？ 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没有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跟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怎么样，从来没有想象过陕西话也可以来演绎这样的版本。 哎，我觉得张朝阳真的唱的超好，而且会有一种小小的文艺感在里面。 因为之前每次提到陕西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那个我的个神呐，啊，就是他是一个搞笑的担当。那么当他非常深情的来诠释遇见以后，虽然静瑜刚刚抛砖引玉抛的不是很好吧，嗯，但是呢，我居然被月月鸟小哥哥打败了， 我觉得 有点不平衡。 今天这一趴我竟然赢了，然后呢，我赢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并不开心，因为大家的意思就是说，月月鸟你唱的更土一些。 月月鸟小哥哥，你是最胖的。 向前看，没有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跟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飞过一片四界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全新途达酣畅淋漓，即日起购途达立享3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

第二，盘腿而坐，双脚合拢，然后双手放在脚面上，身体往后倾，尽量的去靠近地面。第三，放松一下自己的腿部，我们常见的压腿是侧压腿和正压腿。做完这些以后，你的身体已经开始积蓄能量，而作为新时代的男孩，你可以大步朝前向前冲了。来点音乐给你加码，来自于朴树 New Boy， Come on。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早安快跑当中呢，是一首名字叫做 New Boy 的歌曲，一刷刚才的土味的感觉哈。同时呢，他刚才最后一句的是叫什么 My International Cool Play Boy， 所以呢 Cool Play Boy 回来了，大家不要再用土味来形容我，好可怕刚才的经历啊。 但是刚刚真的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比如说夜的黑说，哎，能不能找到回放啊，我要截下来做手机铃声。静瑜偷偷的告诉大家啊，就郭鹏今天演唱的这个其实只是大概功力的六成吧，他平时唱给我的要更棒一些， 要更土一些是吧。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家支持率支持我的人有这么多，然后支持静瑜呢是你刚才那段魔性的笑声哈。 但是他说月月鸟小哥哥再来一段吧，笑死我了。所以你要不要释放自我，拿出自己百分百的功力再也体验一下。 我觉得每天差不多有这么一段土味就可以了哈。如果太土的话，这就跟我们的节目的调性不太一样了。 哎呀，输了今天的这个 PK battle 大战啊但是我输的心服口服。今天的土味情歌 PK 大战呢，获胜的是月月鸟小哥哥。 好吧，那个我们继续回到今天 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有空呢，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东西做成一段回放给大家放出来，好不好？啊，互动话题呢是那些你小的时候有印象，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刚才朴树的 New Boy 当中，其实就唱到了一些，比如说 Windows 98有没有哈？比如说 My International Cool Playboy， 当时呢，就是很明显，在那个时候20年前的时候，大家用的 Windows 98的操作系统或者红警这样的一些游戏，现在可能也看不到了哈。 对，还有朋友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啊，是妈妈抱着自己的芋头说，这是牡丹牌黑白电视机，有没有？妈妈的青春和我的童年都是一样的怀念。 太厉害了哈。另外呢，就是有人呢也说到了哈，冰岛绿茶呢说，我是80后，从1年级就开始看漫画，我整个的学生时代都是在漫画当中度过的。比如说有时呢一本漫画在班里面能传很久，机器猫呀、圣斗士呀、七龙珠呀，这些东西呢我全部都看过，就是5本1卷那种东西。当时呢很怀念周末能够买到一卷新漫画的这种激动的心情。然后他还给我们发来了他自己的这种漫画的收藏，哇，特别可怕啊！你看他的 码的整整齐齐、啊、 整整两大书柜啊。 但是也算是自己给自己留下了青春的记忆吧。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小时候有印象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像北泰李博给我们发过来了好多的贴画，小的时候啊，学校外面总有卖一些贴画跟贺卡的，就专门把父母给的零花钱攒下来买这些贴在书上还有本子上。各位呢，小的时候有印象已经消失了的东西，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当然如果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刘德华这位歌手的话，那最 我有他的贴画。 真的吗？ 真的。 所以他是你最早的一代男神是吗？哈， 是最早最早的时候外面卖的应该就是四大贴天王的贴画了。 是，但他刘德华呢将在今年的12月15号到2019年的1月3号在香港的红馆举行20场跨年演唱会，20场哦。 对，那这次呢是为了防止秩序混乱，主办方决定不设售票处卖票，所以所有的票呢都是由网上还有电话预定的。那么9月4号开票当天就售出了近6万张的门票， 太厉害了啊。当然呢，黄牛党呢一样有办法炒高票价，现在呢最高的标价竟然将近4万块，让我觉得这足以看得刘德华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天意》。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此生又何必？

start but gone. I don't know my life and why.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ll make it stay.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今晚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今晚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今晚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徐坤的 Pull Up。 当然最近呢，蔡徐坤呢可能还会多次的发送自己的最新的 EP， 也请大家来继续持续锁定和关注一下哈。 嗯，同时呢他也去到了最近的一个叫做歌曲打榜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啊， 中国音乐公告牌哈， 使大家的粉丝也可以在多渠道都可以看到他了。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时候各位有印象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一些东西。夜的黑给我们拍过来了一个好有年代感啊，就这个纸上还画着 Hello Kitty， 同时呢这个本子上带着这种活页本，就是你可以把它拆开，把每一页分给不同的同学，猜到了吧？就是同学录。 对， 我家里的这书架上真的还整整齐齐的码着3本同学录，分别是小学、初中和高中的。 所以我一直在说呢，你可能呢看同学录会发现比那个人的本身的印象还要真实一些。 对， 对 而且他用 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他长什么样了。 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的就是所有的同学啊都很羡慕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可以写那个一帆风顺， 哦、 然后就把那个一字整个连下来，然后把帆风顺三个字都连在一起。他每次对给所有的同学写同学录的时候都会带上他这个小才艺。 嗯， 当时我记得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拿着我们的毕业照片，然后让我对着在自己的头的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怕时间长了忘记大家都叫什么，但这样的话看到每个人的脸的时候其实对应着到背面就可以找到他的名字。 嗯， 我说这你都会忘啊。 所以 现在发现我真的忘了。 对啊，你当然会忘啊。你现在还记得你小学每一个同学的长相，而且其实大家这么多年以后容貌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很多就已经没有再联系了，所以我真的还蛮钦佩的他当时的做法，真的。对， 是的。卖女儿的小火柴呢说，歌词本歌谱本那个时候学校教学吹竖笛会手抄歌词和歌谱，确实当时很多人包括喜欢哪位歌手的时候他会也会把他的歌词整个抄下来，抄得非常工整哈。 嗯，还有另一个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哈，小的时候有印象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就是公用电话。 对， 想想在这个电话亭当中你有给谁打过电话，或者你有守在一个公用电话旁边等待

印象都没有。 对，这个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些网红店啊，就是他们经常会卖小的时候咱们吃那些零食。但是我有次去买过，我发现虽然吃的是差不多，也是回可以找到一些回忆的感觉，但是这个价格简直是让人无法承受啊。 比如说还有一则小话提到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喜欢跟闺蜜抢爽歪歪喝，小的时候那种还有什么 AD 钙奶、娃哈哈，还有乐百氏吧，我记得 是 对，用书挡着偷着喝，但是你喝到最后快没有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就是那个吸管吸到最后的那个声音啊。 对， 老师就很生气，你们上课偷喝饮料，就开始了半节课的教育。小时候觉得很烦，现在突然很想念这种感觉。 你说到了偷喝饮料，人太子说到的这个呢，武汉健民的壮骨粉听过吗？ 壮骨粉， 龙骨壮骨冲剂啊， 这个没有什么印象啊。 是，然后他说小的时候呢，最印象最清楚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需要用粮票和玩的洋画。哇，你买东西的时候用粮票，这个年代感可就出来了哈。 嗯，这更早一点了啊。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小时候有印象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各开脑洞。包括刚刚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书，哎，比如说就小的时候看郑渊洁写的那些童话啊，现在再找那些书就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为了回顾，还专门又去网上买了几本回来。就虽然说自己已经看过了，但是也想永远的保留着自己这份童年的珍贵回忆。 是的，那刚才呢这个我们说到了麦乳精，对不对哈？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呢，在家里吃麦乳精，你知道吧？我还不是泡的喝，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 一勺一勺蒯着吃吗？ 我直接拿手上去挖着吃，然后呢， 手挖着。 当时比较小，后来我妈妈过来以后呢，一看我全手满手沾的都是那个麦乳精的那个粒，然后呢，我妈妈说：“你刚才有吃麦乳精吗？”我说：“没有。”然后一边说没有，一边抹手。 对，一边抹着自己胖胖的小手啊， 胖胖的小手，那会儿很瘦、啊， 瘦瘦的小手啊， 是 大家相信吗？荣、说麦乳精过后还有麦丽素啊，他是一枚70后来报道一下， 好吧？ 这都是小的时候有印象，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 对， 现在呢还有很多的品牌也在出麦丽素，但是真的跟小时候的味道不太一样了。 刚才我们一直说到的都是小的时候就是有印象，那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条资讯呢，估计就不是现在已经消失了，而是一直太常经书的一个品牌了，对不对？ 更新迭代哈，包括这个演绎者主角都已经换了好几波了。那么就是007，007的主角丹尼尔·克雷格呢，他将全新出演一个犯罪题材影片，叫做《出鞘》。那这个电影呢，也是由《星球大战八》的导演莱恩·约翰逊来指导的。 是，那也是围绕着当代的犯罪都市来展开，更是设计了一系列的谋杀案件啊。影片呢将在多伦多电影节上露面。说到了007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男生女生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会配合的非常多，因为他一直是以风流警探的这种形象来出现的嘛，对不对？ 007和邦女郎之间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要送给我们的这首歌是 来自于陈奕迅以及陆云娜的《讲男讲女》。 女的事总有人偏是未发光，甚至人便透支 男共女的事，深究无意义，或有可能慢慢地去摸索变成事。恋爱不见得叫人坐不安心怯慌，并没耐性预计失望，想我与他吃和喝，暖极睡到不见阳光。 谁亦说得意，得恶在反思，共他的相处如像对峙。 谁亦有本事，恋到傻痴痴，若你坚持善用在你心那份同志。讲起恋爱这课题，我不需跟你一般见地。而细细恋爱中，我和对方亦无法分出胜利。假使只愿每刻讲道理，神经也枯死， 忘记去照顾眼口耳鼻。

自袁娅维的最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ink Power 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袁娅维的声音呢就是这么大气，然后呢极具欧美的这种辨识度的感觉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那些小的时候有印象但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啊、但是呢最近呢其实我觉得有一条消息呢也算是回馈了大家，那就是日本发布了富士山的观赏地图。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引出的这个是西单发布了一张地图对吧，其实日本也发布了一张地图来的哈。 嗯，这是西单最近呢是有一场展览，大家可以在当中还原的二三十年前、以前的西单是什么样子。 对，九十年代初的这样的一种商业网点、 对，那地图这些东西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也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有印象，现在逐渐消失了，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用导航了，都用电子地图了。但是这个手绘的一个地图呢，大家其实拿到手里就可以轻松的知道你如果去日本旅行的话在哪里可以看到富士山、 哎、 因为这份呢名叫富士山在这里的地图是用红色标记出了大家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区域。那么这图中可以看到、比如说远在富士山西南300多公里，跨越三重县与和歌山县的山上都可以看到富士山。 嗯，而且呢地图呢可以显示日本境内任何一个地点和富士山之间的距离，使用者呢可以选择地图语言为日语或者是英语，也可以选择地图显示为轮廓图或者是地形图啊，而且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呢欣赏大量在不同地点不同角度拍摄到的富士山的照片。哇，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就是相当于既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同时呢其实本身也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艺品的感觉了哈。 对，也不让大家引领哈，就除了在东京这个地方呢，大家其实在日本还有很多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了。 嗯， 那么小的时候各位有印象已经消失了东西还有一件东西，那么就是影集。 影集， 哎，比如说以前我在这个地方拍到了我跟富士山非常珍贵的一个合影，那么我会把它洗出来放到影集里面。 对， 可能亲戚朋友来家里啊，或者过年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翻看一下影集就找到了当年的回忆。 嗯， 但现在因为都是手机来保存了或者相机来保存，大家电子化了之后反而你要找到当年那一个特别打动你的照片其实还挺难的。 对，你叫影集我们叫相册，其实所以呢他们现在呢这个 APP 当中也用了当时的这个名字嘛，也叫相册，就把所有的照片都归类起来。但说实话再怎么归类好像也很少有当时这个相册当中的那种感觉了哈。 对，所以我妈妈每年都会从我们家里拍的这些照片当中选出大概个10张8张，然后去洗出来再夹到影集里面。 嗯， 所以其实每一年的时候都给家里人留下一些共同的美好回忆。 你忽然是唤起了我的一番回忆啊，因为我四叔他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所以呢小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有大合照在家里。但是呢像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的之后反而没有这种所谓的正式的这种大合照 的形式了。对，就每年过年的时候不会再想着全家人一起去拍一张大合照了，平常来我们手机自拍一下321就可以了。 茄子 这就是小的时候对大家来讲有印象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的东西。 是 苗丫跟我们说小的时候有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就是我的小学校了，因为合并搬迁种种原因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不过学校里的大槐树还在，承载着儿时的回忆，我们的小学同学也都还在，还聚会过，但是已经没有地方去回忆了。 是，虽然呢小学已经不在了，但是呢同学还在，所以我觉得这份情谊还能传承。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回忆了一下小的时候有影响但现在消失的东西，我觉得也算是引起了大家的一波回忆杀，更多的呢是把当时的一些感受跟现在的生活做了一些嫁接跟对比哈。 嗯，那么最后来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已经感觉到了气温有明显的下降，有冷空气南下来影响北京了。那么白天呢北风会有4到5级，阵风6到7级，同时呢大风蓝色预警也在持续当中，大家要注意防风防远离广告牌这些临时的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 嗯，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见。 想起以来心有些乱，电话也响该怎么办，人都走了吧，房间空的心凉凉的，又何必呢，刮起风了脚步一乱，电话也挂断，被子翻了心摔碎了，起起落落有每一种别样的生活，看似遥远就在身边，看似遥远就在身边，在左边